好，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到前面来。好，好，都有拿到今天的经文吗？好，拿到的话，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会念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小朋友，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亚当要藏起来？你们知道吗？哦，他说上帝，因为上帝不能吃，说他不能吃，他吃了他就藏起来。哦，他想要躲起来。对，但是为什么他不能吃？为什么他不能吃？诶，你刚才自己讲的啊，为什么他不能吃？对，因为上帝说不能吃，所以他不能吃，对不对？所以他吃了这个果子，是不是就违背上帝的话？对哈。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他躲起来以后，为什么上帝要呼唤他？他犯罪，所以呼唤他。所以你犯罪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你爸爸会不会呼唤你？会。那为什么要呼唤你？叫你出来打手心吗？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原因？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是上帝的小孩，对不对？他是爱他的小孩，希望他出来面对他做的事，对吗？所以他要把他叫出来。而且上帝是不是可怕的上帝？不是，他是有恩典的上帝，所以对他的孩子是很有恩典的。那我问你，如果今天上帝叫你出来，你要不要出来？不要，要还是要？要出来哈？为什么要出来？你要不要出来？如果上帝叫你，你要不要出来？不晓得，还在考虑，看当时的情况，是不是？你要不要出来？你要出来，哇，你很聪明，你要出来，很好。对，如果上帝呼唤我们，我们应该要出来，因为你要想，上帝是有恩典慈爱的上帝，所以你要出来。你也应该出来，为什么？如果你做错事，你要不要出来承认？要，你要后悔，对不对？然后你要悔改，对不对？你要向上帝承认，改正你之前做错的事情。你也应该出来，因为上帝要给你一个机会，你不出来你就错过那个机会了，很可惜。上帝不是可怕的上帝，他会接纳你的悔改。所以你要不要出来？你要出来，对，因为上帝要给你一个新的机会，好吗？你要记得，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要你出来，他要给你一个新的机会悔改，好不好？ OK， 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召聚小朋友到你的面前来听讲道，也谢谢你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听你的道。求你把这些道放在他们心中，深植在他们心里，叫他们一辈子都不忘记。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翻开圣经，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三章，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你可以用中文读，也可以用英文读。好，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起，预备，请。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畜生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藜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以上上帝的话。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从亘古以来就赐下给你每一个世代你的百姓听，求主你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从你那里而来，好叫我们能听又能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与你要传递给我们不变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好像曾经略略提到了这一章，对不对？创世纪第三章，当时我们讲到也是分别善恶树的这段经文。从前后我们看到亚当是被造，是成为一个领受上帝的一个命令，他可以在园子里面工作。那他有没有充分的能力呢？有的，他要管理这个园子是有充分能力。他有没有充分的自由呢？也有，他也有充分的自由，他有做对的可能，也有做错的可能。然后上帝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放在伊甸园里面，当然上帝也创造了很多不同的树，让他们可以在那边生活，可以管理，可以使用那些树。那这一棵分别善恶的树放在伊甸园，它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让人借着这棵树得到分别善恶的知识吗？不是，而是要人借着这棵树顺服上帝的话，让人可以明白什么是良善，让人借着顺服上帝有真的关于善的知识。但是人有没有这样做呢？人应该要这样做，但是亚当却是走上作恶的路径，成为罪人，也透过他的作恶分别了善恶，有了罪的知识。他就从原来的地方，原来的位置离开了，受了上帝的审判，最后也离开了上帝的园子。那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当他堕落的时候，他的失败就让全人类也在他堕落的这个位置上诞生繁衍，然后继续的在这个位置上挣扎。 所以全人类就像亚当一样，要继续的不断的面对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苦难还有试炼。这是我们上次我们讲的那段经文里面的一点点回顾，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经文之前的一些纪要。但我们今天不再讲分别善恶的树，我们要探讨的是，当人犯罪之前、犯罪之后，上帝都有给人一个位置。那上帝给人一个位置，在被造之前和犯罪之后有什么不同？而这些位置，人在这个位置上又领受了上帝的哪些吩咐？那我们在这些位置上该如何回应上帝？该如何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前面的一章、第二章，他谈到造人，我们看到上帝是给人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很不好的地位吗？不是，是一个很尊贵、很有荣耀的一个位置，对吗？因为他怎么样造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对吗？上帝是那个智慧的本体，所以他给人有一个像他一样有智慧的一个形象和样式。上帝也有给人充分的自由，然后上帝也给人创造力，也给人足够的能力，可以像上帝一样工作，可以像上帝一样管理，可以像上帝一样能够去思想我怎么样完成上帝的旨意。并且人一切的需要，上帝有供应他吗？有，上帝也供应他了，对不对？园中有各样的果子，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吃，对不对？他使人得到饱足，那他不单单使人得到饱足，他还使人可以休息，也使人可以娱乐。好，所以你可以工作，你可以休息，你可以娱乐，这些都是正常的。园中的果子不单单你可以吃，你还可以怎么样？悦你的眼目，对不对？有些果子长得很漂亮，但是你现在大概都不会看果子来当娱乐，你可能看电视当娱乐。对，好，所以上帝给人是很充足的，让人得一切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人也有工作的目标，他不是一个在地上走来走去不知道去哪里的。上帝有给他一个清楚的目标，让他可以去工作，他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得到成就感，以至于心灵上也可以得到满足。上帝也给人足够的自由，他可以在园子里面走来走去，他不会说让你就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让你离开。人是有自由的，他可以任意走动，所以你看到亚当和夏娃不是被绑在树上，他可以照着自己的意志活动。上帝也给人灵性的安慰，也给人灵性的保障，他不单单是创造了地，也为人设立一个安全的园子，并且与人同住，人可以住在园子里与上帝交通，他的灵性可以得到安息，也可以得到满足，这些都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这是上帝所赐给人的恩典，也是上帝起初所赐给人的位置。所以亚当应该要在这个位置上，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回顾我们的受造，我们也应该在这样的位置上尽心的来发挥我们的能力，执行我们的工作。所以亚当也应该要用这些能力去完美的、妥善的去管理他的园子，他在园子里也可以发挥他的创意，建立一个在地上敬畏上帝生活的一个系统、一个文化。他可以继续的透过这个园子里面上帝所造的一切来认识上帝，考察上帝的恩典，考察上帝的属性。弟兄姐妹，这是人应当完成的任务，这是人也应当去回想你原本的地位就是如此。但是亚当离开了他的本位，他丢弃了这个位置，他受试探，并且在这试探当中失败了，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有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提到堕落，一个人犯罪或是一个受造物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会用 一句话来形容他离开了他的本位。所以你可以设想，所有受造物的所犯的罪都 都和他离开他自己上帝所赐给他的位置有关。魔鬼犯罪，因为他离开了他的本位，他不甘心于上帝所赐给他的位置，而想要与神同等的位置，于是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堕落了。上帝也给他很多的丰盛，他给他聪明，给他美丽，给他各样的资源宝石来侍奉上帝，但是他不甘于他的聪明，不甘于他的美丽用来侍奉上帝，而是想要用他所获得的聪明，所获得的美丽来骄傲，自高自大，所以他堕落了。当他犯罪之后，他也照样的诱惑人离开他的位置，也甚至带了，也诱惑了其他的天使一同堕落，离开了他的本位。所以有一批天使随他堕落，人也受他的诱惑而犯罪。当人离开本位的时候，他不单单只是离开一个位置，他同时也离开了上帝所赐给他的法则，他同时也扭曲了上帝给他的法则。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人已经开始怎么样，将上帝原本没有要把它当作食物的东西怎么样，当作食物，他本来不应该吃的那个果子，他觉得可以拿来吃，他也将不需要以它作为娱乐的东西来当作娱乐，他觉得那个果子好做，长得很漂亮，可以悦人的耳目，并且他也对上帝所吩咐他原始的话语产生了误解，产生了扭曲，他也为他原本不需要羞耻的事情感到羞耻，也将原本自然的事情就当作是一个不自然的事情，甚至也自己创造了一些违背原本自然的事情来遮掩他扭曲的认知，遮掩他所犯的罪。所以人犯罪以后也同样的失落了他的位置。在这个时候人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很满足的位置吗？很放松的位置吗？肯定不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的处境是混乱的，他的处境是虚空的，甚至你看他躲起来是因为他的处境已经没有了盼望，没有了前途，他失去了他的目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你的处境是虚空的，是混乱的，是没有盼望的，是失去目标的，你的处境其实是充满惧怕的，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处境。所以当天起了凉风，这原本是一天里面可能让人家感到很平常的一个时刻，可能是让人家感觉到舒服的时刻。我不知道各位吹了凉风的感觉是什么，但是以一般的观点，你可能会觉得凉风很舒适，除非是冬天，冬天可能不是凉风，是寒风，夏天可能是热风。但是他说当起了凉风的时候，这原本让人愉快充满活力的时刻，亚当却不能感受到这些，他感到什么？他感到一股寒意吗？他感觉到害怕。上帝的声音在风中，原本上帝的声音是让所有他的百姓可以感到满足的，但是亚当这时候感觉到满足吗？没有，他对上帝的声音感到恐惧。他的恐惧的来源是因为上帝是一个可怕的上帝吗？不是，上帝才为他预备了这么多的恩典，上帝不是可怕的上帝。那他为什么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就感到恐惧呢？他的恐惧是来自于他的罪恶感。但是亚当有没有找到他罪恶感或是他恐惧的来源呢？没有，他把他的罪恶感归咎于什么？他赤身露体，这本来与他的恐惧感毫无关系的，但是他却归咎于他赤身露体。所以说因为他赤身露体，所以他就藏了。 他不敢承认他的背叛，也不敢承认他所犯的罪，他就以赤身肉体为理由避开见上帝的面。那你说亚当的智慧还在不在？好像有一点，因为他还知道藏在哪里，对，他懂得藏在树里而不是藏在大马路上。亚当的能力和自由还在吗？好像还在，但是你很显然可以看见他的自由、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已经用在哪里？用在遮掩他自己的罪。他在罪和惧怕当中，他所有上帝所赐给他的能力都败坏了，没有用在应该用的地方。他的智慧只是告诉他，他可以藏在树里面，他可以藏在黑暗当中，这些能够藏匿他的罪行。他以为用无花果的叶子可以遮蔽他的身体，事实上他不需要。他以为这个叶子是拿来遮身体的，但其实是遮掩他心中的羞耻。但是充满恩典的上帝再一次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广大。清晨起来，上帝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上帝的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不是，他知道。他是因为不知道亚当藏在哪一个地方，是藏在洞里还是藏在树林里吗？不是。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受造之物，在上帝面前其实都是敞开的，其实都是显明的。上帝的问题，他是问亚当，亚当你是否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是否还在原来你应该在的位置上？亚当有没有回答上帝的问题？亚当没有直接回答上帝的问题，他怎么说？他说，我怕听见你的声音。他说他怕听见神的声音，因为又因为自己赤身肉体，所以隐藏在树木里面。他没有面对他的罪，他选择什么？选择回避他所处的可怜的光景里面。但是上帝呢？上帝要亚当面对他的罪，所以他直接点出了说，你怎么知道你赤身肉体？你已经吃了什么？莫非你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没有办法再躲藏，他承认了，他承认他吃了，但他承认的很不干脆，因为罪恶感太深重，所以他要多拉几个人来能够承接他的担子。所以他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让我吃了，我就吃了。所以他指出他的共犯。那女人承认了吗？女人也不能躲藏，她也承认了，但是女人承认的也不是很干脆。她想说，我虽然承认了，但是有一个引诱我的，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逃避罪疚感的这件事情上是十分同心的。那我们其实也跟亚当夏娃在逃避罪疚感这件事上其实也是很同心的，证明他是我们的祖宗。我们也都是这样来面对我们的问题，面对我们的过犯，面对我们的罪。那上帝就面向神，面向蛇。那蛇承认了吗？蛇有没有承认他的罪？他没有机会承认，因为上帝已经定他的罪。他可能承认了，但是他的承认和亚当夏娃不一样，因为他没有罪疚感。他认为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很开心的，很得意的，因为他就是抵挡上帝的那位抵挡者。所以上帝也没有给他机会在神的面前再分数，因为他在永恒界中所犯的罪就使他永远的堕落，上帝就直接给他审判，上帝对他所定的罪也是永远的。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上帝有没有给人机会？有，上帝有给人机会。上帝希望人能够到他面前悔改，所以他给人一个机会， 让他有机会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一个犯罪的人有罪恶感，有机会在上帝面前认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恩典，这是上帝赐给他的机会。上帝是恩待亚当和夏娃，但是他们仍然要受到审判，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付上一些代价。为什么？因为公义必须得到满足，也只有公义得到满足，才能真正的展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没有满足公义的慈爱是虚假的，没有满足公义的恩典是虚伪的滥情。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很多虚假的恩慈，很多虚假的恩典，它不是真正的恩典，是虚情假意的滥情。我们的政府有时候有许多的所持的观念和法治就是很混乱的。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需要权力的人，他是抛下了原则，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讨好更多的人，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将矛盾的立场全部收纳在一起。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施政是非常的混乱的。结果这样的施政能不能让公理伸张？没有办法伸张。真正的正义就没有办法在人所立的这样混乱的制度里面得到满足，因为他的法治已经失去了公义的基础。然而我们不要看到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要想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一个不愿面对自己罪性和真理的罪人所会做的事情。不单单是我们看到别人如此做，其实我们自己也如此做，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你在哪里？不单单是向亚当发出的讯问，也是对所有亚当的后裔所提出的问题。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你今天是否知道你的位置在哪一个地方？你知道我们正处在哪一个处境之中吗？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曾经犯过罪，亏缺上帝的荣耀吗？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亲爱的朋友，你在哪里？你知道你从何而来，将来要往哪里去吗？你知道你生命的目的在哪里吗？你在哪里？你知道是谁在你内心的深处向你发出这样的呼喊吗？亲爱的朋友，你在哪里？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面对问题，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回答这个问题。在约伯记里面，上帝问魔鬼说，你从哪里来？魔鬼怎么回答？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位堕落的天使已经失去了他的本位，没有了他的目的，也没有了他的位置，也没有了恩典，在地上吃尘土，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走来走去，在地上漂流，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他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只能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处境里面等到末日的审判到来。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永远没有了答案。亲爱的朋友，你在哪里？这个问题是上帝对所有罪人的追问，但你也要想，上帝的这个追问也是对所有的罪人的一个恩典，他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继续思想这个问题。上帝问这个问题暗示什么？暗示人有回头的可能，有机会承认并且悔改自己的罪，回到上帝的面前。而蛇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人有。 虽然亚当，虽然夏娃没有好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再想，上帝赐更多的恩典给人。上帝问完这些话，他就为这一干的犯人宣判了他的审判。蛇受了上帝永远的咒诅，不再有机会了。而上帝对女人的审判是什么？她生产要经历更多的痛苦，很大的苦痛，她要恋慕男人，被男人辖管。上帝对男人的审判是什么？他要汗流 满面才能工作，不再像在园子里面他可以为上帝管理园子一样，看起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轻松，但是我相信他的审判是很辛苦的，因为他汗流满面不是得丰富，而是只能糊口而已，只够他吃饱。而且地因为亚当的缘故而受到咒诅，生出许多的荆棘来，不利于亚当的耕作和工作，这变成他们一生都要 面对的一个挑战。而且他们还要与一生都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那位堕落的蛇会成为他们的仇敌，时常的搅扰他们。但是我们也要同样想，上帝仍然让他们活着，也象征着新的生命会来到这个世界，只是新的生命来到的时候，他们要经过极重的苦难和极大的劳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罪人接受审判的位置，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处的位置，也同样是我们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也是带着上帝恩典的位置，上帝给了他们机会接受惩罚。上帝给他们的惩罚是永远的吗？不是，上帝给他们惩罚是在暂时界中间给他们惩罚，他们不受永远的刑罚，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到上帝面前，上帝为他们披上了寿衣，把血洒在他们身上，使人一方面能够记得他披着寿衣洒着兽的血，让他们知道他们曾经犯罪，让他们想到这件事情就不再自高自大，让他们可以借着一个记号谦卑在上帝面前省察自己。一方面也代表什么？一方面也代表上帝主动的用他的圣爱，用他命定的方式来遮掩这些罪人的罪。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人所处的位置，这是一个受审判的位置，也是一个受责罚的位置，但是这也是一个上帝赐下新恩典的位置。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仍然是一个有恩典的位置吗？还是你觉得这个位置是上帝咒诅你的位置呢？如果你看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你看你现在所处的环境这样的辛苦，你觉得是上帝咒诅你的位置，那你可能是看错了。雅各书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不要看错了，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上帝是那众善之父，众光之源的上帝，上帝咒诅了蛇，咒诅了地，上帝有没有咒诅他所造的人？上帝没有咒诅他所造的人，他继续的给他们生命气息，把他们放在暂时界中，接受暂时的苦难。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仍然有机会，仍然有工作。我们有目标吗？有，我们仍然有目标，我们仍然在地上承受着管理这个世界的一个任务，这个使命，我们仍然要管理上帝所造这个世界上各样的受造之物，也仍然要在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在他的普遍恩典里面寻找上帝的面。上帝不是一个很吝啬的上帝，不是一个吝啬于赐恩典的上帝， 他仍然赐恩给他的百姓，他仍然恩待那些冒犯他的人。弟兄姐妹，你认识你所处的位置吗？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和使命是什么吗？你在哪里？你回到上帝的面前吗？当我们来到世界上，我们除了工作，除了教育我们的孩子，照顾我们的家庭，从事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或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成就感，让我们自我实现之外，我们更应该做什么？我们更应该寻求那个造我们的上帝，那个起初造我们的上帝，造你的上帝，造我的上帝。我们更应该寻求那个从起初就恩待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有一天还会再来到他的面前，像亚当一样与上帝面对面。所以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你当纪念造你的主。你在哪里？你以为上帝在咒诅你，事实上上帝却更多的恩待你。不论你是基督徒，不论你不是基督徒，你都应该感谢主，因为他今天给我们仍然是一个恩待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应当郑重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地位，思想我们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继续的做什么。我们今天是否忽略了他的恩典，把我们的眼目放在今生必要衰败的事情上呢？然而上帝比我们所想的，他赐更多的恩典给我们，他赐更大的恩典给我们，为了让那些寻求他信靠他的人预备一个不再被定罪的位置。上帝宣布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个宣告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指的是上帝要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成为那女人的后裔。他会为我们本来应该受的咒诅受了咒诅，为亚当应受的咒诅受了咒诅，因此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借着他的死与复活，打败了那堕落的魔鬼，打败了那掌死权的，使我们这些凡信靠他的人都得着永生。这是上帝透过他的独生子所成就的救恩，这是他更大的恩典，也透过这更大的恩典，将他一个新的更多恩典的位置赐给他所拣选的这一批百姓。我们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这个新的地位可以回到上帝面前，一个再次与他和好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他的爱子的国里成为国民。亚当虽然没有眼见这个应许成就，但我相信他明白这个应许，他也相信这个应许会成全。为什么我相信他已经明白这个应许会成全呢？因为我们看到亚当为女人所取的一个新名字叫什么？众生之母。所以他心里是深深的接纳了他所受的审判，也深深的相信上帝的许诺会成就。他知道上帝会成全他的旨意，使人有永生的盼望。亲爱的朋友，你在哪里？这个呼唤正在呼唤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正在呼唤你回到永生上帝的面前，领取这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你在哪里？这个呼唤再次提醒我们，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提醒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在这个新的位置上了，我们都已经领受了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罪人最大的恩典， 然而我们要继续思想，我们有没有忘记了我们的本位，如同我们像亚当一样在那丰盛之中就离开了自己的位置，我们有没有继续的忽略这个救恩，我们有没有轻视这个救恩，我们是否仍在犯罪，我们是否面对我们的罪仍然习惯躲在暗处，在贞洁的事情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在诚实的事情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弟兄姐妹你在哪里，我们是否仍然贪恋，仍然嫉妒，仍然心中充满了凶杀斗殴，我们是不是到现在仍不满足我们所有的，认为上帝对我们有所偏待，又或者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和自满，沉溺于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有没有像那个蛇一样曾经领受的恩典如此之多我们就骄傲起来，我们是否仍然谦卑的知道我们在暂时之中仍然要甘愿的忍耐我们在地上所受的劳苦，弟兄姐妹你在哪里，我们是否记得上帝仍然对我们有所要求，让我们要在磐石上建造我们的房屋，我们是否记得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是否愿意彼此洗脚，我们是否愿意接纳弟兄姐妹的不完全，做众人的仆人呢，我们是否愿意抚救那些卑微的人，我们是否愿意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放过别人一马，像耶稣一样以温柔与恩慈对待别人，我们是否开始谦卑自己，放下我们自己的聪明，而看别人比自己还强，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上帝的呼吁并没有停止，在这个末世他赐下的恩典更为丰富，他赐下更多的恩典给他的百姓，但是这个世界就要过去，我们也应该比过去更急迫的更郑重的来看待上帝的呼吁，但也请各位记得他赐更多的恩典，上帝愿意更多的将恩典赐给我们，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回应他的呼吁，使我们可以在他的呼吁当中得蒙保守，愿上帝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一同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悔改，因为我们实在是常常忘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深厚，主啊，我们实在是常常错看了你，以为你是吝啬的主，但你从来不是，你是那厚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求主你今天继续的帮助我们，将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有勇气，我们有恩典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以至于我们有勇气继续来奔行我们的天路，以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